季节，摁你的脸颊，像田里熟透的番茄。你突然 不说 起离山门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。雨下着夜，我的爱已就这样一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九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风中送我火，谁令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